我便跟着他走过半明半暗的走廊，拐弯儿，再往前走。一缕绵延不绝的女人的哭声，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。这个女人的哭声很细，很弱，带一种悲痛欲绝的感觉。害怕，同时竖起了耳朵，极力想弄明白这哭声来自哪个方向。前边，后边，他攀援在每一扇玻璃上，他若有若无，但是肯定存在。别瞎想。话虽这样说，我的心却咚咚地跳了起来。但我极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我将他快步送回了值班室，并在他耳边悄悄地说：我的这一个勇气来得很突然，也许面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女性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去探个究竟。后半夜，医院，白脸女人，奇怪的哭声，我要将什么都弄明白。走廊的深处走去，脚步很响地往前走着。拐过弯儿，左右两边都是病房。走廊上空无一人，所有的病房门都关。然后有一条影子，那是前面的廊灯给我拉出来的倒影。往前走的时候，因为一般来说，危险来自后面，也许是人在动物时代就留下的遗传信号了。然而我错了，我突然在前面的走廊上看见了一个人影。这间病房的门半掩着，门上的编号是14，也就是23床秦丽所在的病房。推开了一点儿，伸进半个脑袋向里边张望。两间病床上都躺着人，我知道是秦丽和

因为对面那个22床的老妇人已经出院回家了。那个老妇人患的是食道癌，已经吃不下东西了。死也该死在家里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终于他回去了，现在算起来银灰色的紧身衬裙衬出他好看的腿型，他属于那种年龄不太分明的女人，东西走了进来，她知道入院以后的例行检查就要开始了。尽管这护士将头发盘在了护士帽，后来觉得不能老是像少女那样，就剪短了。护士说：“啊，我叫宋清。”他知道这是多余的，自己的血压没有问题。病床边出现了一张医生的脸。那种有决断力的男人，他想，这一定是手术医生，只有这种人才敢拿着。肚子老是疼，反反复复有2年多了，吃什么药都不见效。在早期也是能治好的，是吗？季医生点点头，表示同意他的看法。反手从背后拉开长长的拉链，将紧身裙退到了大腿处。他感到一只再做一次全面的 B 超检查，他听见医生在对护士们安排着。本能的整理着衣衫，他感到有一点难为情。护士宋清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：“啊，你以后。”果然，宋清第二次在病房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穿着一条好看的碎花睡裤了。宋清得到的印象是，这个女人怎么穿都好看。宋清好奇地问：“哎，后我给你剪几个款式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”他注视着宋清白罩衫衬出的身材，突然问：“哎，那个季医生不爱说话，像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啊？”宋清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：季医生妻子失踪，这事儿 够重了。会算命的，看面相，看手相，翻扑克，都可以算。哎，哪天给你们试试？宋清觉得好玩，就说可以。吕小丫又问：“哎，你们在夜里，怎么老在走廊上走动啊？”宋清说：“夜里也要巡视病房啊。”有脚步声，那种很慢很慢的脚步声，像是拖着步子在走，走过来又走过去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宋清陡然地想起了自己的经历，他的脸色开始紧张。也许你是做梦吧，啊？ 录音师蒋树珍，明天继续播出。

那个人起身招呼，右手同时抬了一下，像是想和宋清握手，但又在犹豫中止住了。23床病人秦丽的男友叫杨斌，在一家公司搞产品销售。恋情刚刚开始，秦丽就查出患了肠癌，此后杨斌便日夜守在她的身边。在秦丽生命垂危的时候，他买来订婚戒指给秦丽戴上。这一举动让秦丽住院的期间，你对他很好，很劳累，早该来谢。表表心意吧，秦丽生前就常说，宋护士特别好，对我像姐妹似的。哦不，打击还没有过去，他说，我想再去看看秦丽住过的病房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同意了宋清的说法。那我走了。他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是秦丽要我这样的，你就收下吧。他说，宋护士真好，你要带点礼物去看他。宋护士，或者他的声音哽咽起来。宋清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。回到值班室，宋清的白罩衫的衣袋里多了一个小纸盒，他时而用手在外边摁摁。想着，宋清望了一眼，记起一个月前的这个时候，走廊上了，然而不，他出现在他男友的梦中，并且催促他到医院来找他。他输液的时候用错了药吗？这事儿没人知道，可秦丽的灵魂清清楚楚。刚才秦丽的男友走进电梯的时候，